中国蟋蟀。有个美国孩子叫做乔伊，乔伊看过中国的画报，知道中国有长城，有西湖，美极了。他还知道中国有许多许多孩子，他真想跟他们做好朋友。 我要到中国去， 乔伊做梦也在想。有一天早上，他一睁开眼睛，忽然想起老师说的，咱们住在地球上，美国的对面就是中国。嗯，有办法了。他一咕噜爬起来，找了一个小勺子，还有一把小铲子。他想在地上挖个洞，挖得很深很深，一直挖到地心，再挖下去，挖到地球的对面。他往洞里一钻，就到了中国了。可惜呀，乔伊住的这个城市里，马路是水泥的，广场是水泥的，人行道也是水泥的，乔伊可挖不动。他跑来跑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花坛，可是四面围着铁栏杆，进不去。他一口气跑到公园里去，在草地上刚刚挖了两下，被公园的大个子看见了，吼起来： 顽皮的孩子，你挖掉一根草就罚你1块钱。 吓得他转身就跑。后来乔伊在一家杂货铺的后门旁边找到一小块泥地，没种花，没种草，也没人管着，他就在那儿挖起洞来，用小铲子挖几下，再用小勺子把泥挖出来。 乔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 他的几个同学从这里走过，看他干得一身的泥，一脸的汗，觉得很奇怪，问他， 你是在挖金子吗？ 我才不稀罕金子呢。 乔伊头也不抬，一个劲儿挖着。 我要挖个洞通到中国去，哪天洞挖好了，咱们一起到中国去，不用坐船，也不用坐飞机，往洞里一钻就行。 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，有的说他白费力气，有的说他是在做梦。乔伊呢，没去理他们，还是一个劲儿地挖呀挖呀。这儿的土很松，下面还有些破砖头、碎瓦片什么的。乔伊挖着挖着，忽然听到洞里有点响声，他赶快把耳朵贴在洞口听着。 是的，是有点响声， 就是从洞里传出来的。不过那响声很小很小，响了一会儿不响了，过了一会儿又响了。乔伊挖几下听听，再挖几下又听听，那响声越来越清楚了，就像小哨子在吹着，嚯嚯嚯嚯嚯嚯。乔伊再往下挖，忽然一只蟋蟀从洞里跳了出来，抖了抖翅膀上的土，扑地跳到乔伊的手心里。啊，原来是蟋蟀在叫呢，叫得真好听。 蟋蟀蟋蟀，你是从中国来的吧？ 蟋蟀当然不会说话，只是叫了两下。 哈哈，你说是的是的，你是从中国来的，你是中国蟋蟀。 乔伊高兴极了，赶紧把蟋蟀带回家去，装在一只火柴盒里。他在火柴盒里钉了一张绿色的小叶子，那是蟋蟀的小床呀。从此乔伊每天带着这只火柴盒，常常把它放在耳朵边，听中国蟋蟀唱歌。他也让他的同学听，同学们这回相信了，说这是中国蟋蟀，他们非常喜欢中国蟋蟀唱的中国歌曲。 Thank you.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